名奖励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新闻。电影《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今天开始在全国公映。在这一部当中，少年跑男团的首领托马斯率领的林间斗士，在经历了迷宫逃脱和末日丧尸的生死考验之后，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正邪较量。作为系列最终章，这一部沿袭了一贯以来的劲爆动作戏和快节奏的跑酷风。电影《24小时末路重生》今天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一个职业杀手在一次任务当中事败身亡，之后被雇主复活24小时并获得一个赎罪机会的故事。许晴在片中的角色是国际刑警，英姿飒爽也算是对他以往角色的一种颠覆。电影《绝命时钟2:22今天在全国公映。这部影片讲述了航空管制员迪伦·布兰森探究2:22背后秘密过程当中发现前世爱人的故事。女主角泰丽莎·帕尔默是好莱坞新生小花旦，曾出演过《血战钢锯岭》当中的女一号。《欢乐中国人》第二季将于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周日黄金时段播出。据介绍，在保留第一季真实生活的核心基础上，第二季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新性的提升，通过一个个平凡中国人的非凡故事展示国民风范。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暗讽了当时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批判了盲目崇拜的扭曲与荒诞。虽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却依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在小剧场开启第三轮演出。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昨天从市人代会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西城区今年将继续推进大型商场转型社区商业的工作，计划今年将有3家大型综合类商场转型经营便民菜店和便利店，包括广安门外的天虹百货、新街口百货6层都在协商和改造当中。明天，全市百万中小学生将迎来4周零2天的寒假。记者从部分中小学了解到，今年寒假作业当中，类似一边注水一边放水、鸡兔同笼等学科习题减少，引导学生关注身边事儿、动手探究、亲身体验的作业成为了主角。2018年度国考笔试成绩已经公布。昨天，国家公务员局发布调剂公告，部分职位笔试合格人数没有达到规定的面试比例的，需要面向社会公开调剂补充面试人选。据了解，目前已经有83000多人进入首批面试名单。2月1号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将在春运出行高峰时段开通2条社区高铁专线。社区高铁专线北线为天通苑北苑地区往返北京南站，东线为通州五一花园地区往返北京南站。位于朝阳区窦各庄乡的共有产权房用地昨天成交，另外2宗位于丰台的共有产权地块流拍。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三环太阳宫桥到马甸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二环雍和宫桥到德胜门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有人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对对对，一直播之后说哇哦，今天是热情满满的直播，对，因为如火的热情你知道吗，都快从我们的屏幕里边溢出来了。今天我们要在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请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陶思璇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一些春节应对难搞问题的方法。欢迎陶老师。 大家好，我是 Tara Prime 陶思璇，非常开心。 好，哎，有人说陶老师看起来特别像他高中时候的班主任 啊， 陶老师就长了一张老师的脸。 对对对对，哎呦，这句话怎么你说了呀？我从昨天晚上开始，这句话就频繁在我脑袋里边转，我真的是长了一张老师的脸。 哎，所以你看，很多的职业也好， 对， 包括说我们选择职业的方向也好，真的。也不能说命中注定吧，但是可能真的有一些因素可循，迹象可循。 我倒是觉得是职业慢慢塑造了这张脸，因为其实我自己，我还是正打算说春节后的，大家一定要关注我的公众号呀。然后春节后的第一天的那个文章，我就是要写，然后发一些我的照片，然后大家会看见这是怎么样一个女人，简直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曾经有过的那个是那种非常小文艺，文艺范儿的啊，文艺女青年的样子。然后有一段时间是很叛逆的，然后再到后面的这张老师脸。 哎，你看这个就是印证了我们原来说"相由心生"。 对，的确是。对，包括说我还想把我在那个阿尔卑斯山上拍的一些照片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一定会很惊讶啊！居然这个也是陶老师。 还有人说，嗯，陶老师像我的小学校长，哎，你升级了耶，从班主任升级到校长， 谢谢。 好了，哎，想要来看一看，不管是像我们高中时候的班主任，小学时候的校长的陶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真的是红红火火的，要开启2018的感觉了。还是说大家想要跟我们留言，说，哎呀，我春节也要回家，也会参加各种聚会，请陶老师给我支支招吧，我有可能会面对哪些问题啊？都可以到一直播。或者是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啊，因为你暂时还没有下载一直播平台的话没有关系，在微博上面和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你会看到一个链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然后呢在下方就可以直接留言向陶老师来提问。所以今天我们会请陶思璇老师来给我们推荐几个问答的 标准，也不是标准答案了，就是说方法其实是应对的方法。 对，我觉得是提供给大家一些更多的思考。 春节聚会回家，面对亲戚朋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啊？还有人说标准的班主任的脸，标准是有多标准？ 谢谢。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陶老师就是长了一张陶老师的脸啊。接下来我们要说正题了，再说一遍，大家互动的方式和看直播的方式啊。今天有视频直播，在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一直播上面同步视频直播啊。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啦。然后下方的小箭头可以帮我们分享直播间。一般来说我们回家或者朋友聚会，我觉得就是几个阶段，就是我们人生的几个阶段。我们就从就最容易遇到的那个阶段开始说，就是说找对象 啊， 就是在还没有 年轻人， 对对，单身阶段。我们待会儿会依次说到就是啊，生孩子，孩子上幼儿园，孩子上小学，孩子上中学，孩子上大学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围绕着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 对， 那这个阶段就是可能将将大学毕业或者怎么着啊，步入工作岗位啊，亲戚朋友特别关心你的个人问题。哎呀，2017年有没有合适的对象呀？这么关心我们怎么？我们噎在那儿， 有还是没有啊？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内心里边，就刚才笑出了一堆眼泪， 冷静冷静啊， 对，就是取决于你内心里边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其实就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说这个事情让你很困扰，就当别人问你的时候，让你感到很焦虑、很困扰，它并不是别人带给你的。而是你自己内心本身就因为这件事儿很困扰、很焦虑，所以别人的这个问刺激了你的这个不爽，就刺激了你的这个困扰和焦虑，所以他就表达出来，仅此而已。发生在外界的那个事情，它只是一个鱼钩，勾动的是你内在早就有的情绪。所以如果说你自己对这个事情根本都不是很 care， 无所谓的样，那你就大大方方承认啊，我还没有找到呀，我还没有遇到我合适的，或者你就干脆表明你的立场，我对这事儿没兴趣。 完了，我跟你说，表明这个立场，你春节七天第一天回家就表明立场的话，后面六天就父母都不会让你好过吧？怎么就没有兴趣 啊？那就来讲啊，因为这个是迟早的问题。就如果你是我说的是你真的对这个事儿没兴趣的话，这个是你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父母之间，你靠躲一次是 OK 的，你躲得了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吗？你躲不了的呀。所以是需要有一个沟通，让父母来了解你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其实它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个人倒是觉得它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爸爸妈妈更多的去了解你，了解现在的这个社会。因为他们毕竟是那个年代的人， 而且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生活 区，对，他们一直生活在自己的那个小范围里边。他们虽然也看报纸啊，也看什么的，但是可能跟他们，我们人都是有天然的这个筛选功能。就我们在看一个报纸的时候，就同样的一篇文章，我们关注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么你看到，就即便今天发了一个新闻，然后你也看见了，你妈妈也看见了，你爸爸也看见了，但是因为你们的经历不一样，你们的关注点不一样，所以就这一篇文章里边你们看到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沟通的过程。那刚刚好呀，这是一个机会，然后来让爸爸妈妈更多的了解你一点。只有当他们更多的了解你，他们才能真正的给到你他们你需要的支持。我现在会比较相信大部分的父母是真的很爱自己的孩子的，他的这种催也好，逼迫也好，等等也好，他其实内心里边是希望看见你幸福和快乐，而他的生活阅历太单一了，他想象不出来除了结婚生子你还有什么其他幸福快乐的途径。所以你是需要跟他来沟通的。 这个正好， 对， 忙碌了一整年了，你都没有什么机会，可能平时就是打个电话发个微信。 对，其实你的生活他们并不了解，然后尤其是像如果是北上广这样大城市的孩子回到那个相对二三线的小城市里，或者再更远一点的山村小村子里，那这个差别就会更大了。他真的不知道你那儿是个什么样的生活，你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真的觉得这是个很好机会，去跟自己的父母沟通，真正的让他们放下心来，而不是骗骗他们哄过去就算了。他一定还会有不理解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你才要讲事实，摆事实，讲道理，去跟他们好好的说。 七天的时间都在摆事实， 对，但是你要相信，就你这七天的努力一定不会白费的。就哪怕你的爸爸妈妈他们真的了解到了你生活状况的哪怕只有十分之一，后面给到你的那个支持都会比之前的要好出很多倍。对， 哎，这个是其实是陶老师给所有的，不单单是问找没找对象这个问题， 对， 啊，问到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 对， 要先摆事实，接下来要讲道理，而且是开诚布公的把这个很多你内心的想法要告诉他们， 对， 大家来沟通嘛， 对， 他们也可以说他们的想法， 没错呀，是啊，首先这个就是取决于，我就刚才讲了嘛，他是你心里边有多焦虑，有多那个困扰，如果说你自己心里是很坦荡荡的，那我们真的是可以来沟通交流的，但是如果有些人呢，他自己真的心里特别抓狂，你知道吗？就像我们桃花源的某个小员工，小女生， 她现在在看直播， 就是很，她没有看，她没有看， 现在。 对，他真的就是很抓狂的状态了，其实就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给到他所有的文章他都只看见了恋爱， 就不管这个文章是讲升职，还是讲加薪，还是讲怎么样，他最后的落脚点都是恋爱。 对，最搞笑的是昨天晚上我给了他一篇文章，通篇讲的是那个家庭关系的那种相互支持，这种相互支持它其实不一定是那种你想要的那种支持方式，但它也是一种支持。只有在最后的时候我才提到了婚姻这件事儿，他就只看见了最后这一句。 那 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天生就会有那个筛选过滤功能的，只要那个我需要的东西。所以像这样的状况，他回到家是很难去面对。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我们可以来跟爸爸妈妈去讲一下，我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但是很难做到的。 好，我们请我们的听众在我们一直播的屏幕下方圈一下桃花源小妹，好不好？让他出来面对一下这个事情，我们聊一聊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掉我们一直播上面平台上面大家对于陶老师的夸奖，好不好？刚才杨的红姐就说啊，陶老师皮肤保养的好好。小荣蚊子也在问说，陶老师的皮肤好好，是每天都喝胶原蛋白口服液吗？你这以为我们是个卖口服液的节目？跟你们说啊，你们所有的关于这个皮肤保养的问题，我们在待会儿大概10:25半点的时候，我们有5分钟的广告时段，我们在一直播平台上面，不用在876里面跟大家讲了，好不好？876我们还是讲一点正题了，这些闲篇呢，我们就留到广告时段来跟大家扯一扯。好，然后呢，想要来看一看大家说的这个实情啊，就这个小学校长呀、高中班主任的陶老师啊，这个皮肤到底有多好，还有在直播间里面的这个状态呀、跟陶老师来聊天问问题都可以啊，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还有一直播的平台，我们今天有同步的视频直播，这两个平台的方法啊，看到我们的方法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朋友说网不好有点卡，好像是，我也发现了今天可能我们电台的这个局域网有一点点不好啊，大家回头看一下这个回放吧，可能会流畅一点。但是说到这个说到这个音视频不同步的问题啊，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要说听节目比较流畅的话，可以摆一个收音机，或者是另外有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个内容肯定是流畅的。然后呢，就是想要看真人呢，就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来搜主持人江夏啊，稍微卡一点，但是陶老师每一次卡的时候的那个定格的照片啊，都还蛮美的，所以不怕卡，不惧怕卡顿啊。好，刚才说到这个，怎么去面对心态， 对 自己的心态很重要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朋友也说到了他们的困扰，我觉得应该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朋友，怕比工资， 对 对，因为这个小熊就说，他说怕就怕攀比心啊， 是， 他说总是免不了攀比。然后还有北京户口的北漂也说了，说，哎呀，过年的时候老家就会说呀，你看那谁谁谁。谁家那小谁、哦、啊？人家工资一个月三四万，你看你才一万块钱。他说：“可是人家已经四十了呀。”谁家那小谁？ 没有，这一点还真的是家庭的问题。 对， 就这个是我在很就是我在大学刚毕业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爸爸妈妈的，就这一点。我回家，他们就反而是我爸爸来跟我讲，说。你不要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谁赚了多少钱、谁往家拿了多少钱，你只要专注在这件事儿是不是你想做的事情，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 这一点咱俩的爹很像。 哎呦，真的，我觉得这个太感谢他们了。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让你，没有给到你这种额外的压力。 对， 对。 那这个，就是很难控制的攀比心理。 没办法，就是那个，就是不巧那个家里人是比较爱攀比的，那就只能自己来坚定自己了。其实， 那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回答吗？或者是说，因为刚才那个问题 其实不需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收入。有多少啊，这个完全是你的个人隐私的问题 啊， 它是完全属于你的个人隐私，你要是觉得无所谓你可以跟别人讲，但如果你介意，那是大可不必去跟他说的。你就哈哈一笑就完了， 或者礼貌性的这样子点头过去就可以了。 或者就是说那个就是跟其他公司同样职位的人一样。 这个很巧妙。 就是我也回答你了，我也没有让你很尴尬，我回答你了，但是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具体的数字是多少。就是跟所有这个职位的人拿的工资是一样的。那就我也不差呀，我也没有比别人差呀。 这个攀比就迅速感觉拉平到一个水平线上了。 对，就它是客观的描述嘛，你不要拿我是一个职场菜鸟，然后你拿我去跟一个那个很多年的 CEO 比。对 呀、这个没有可比性啊。 对，也不能拿我跟我的上司 对 去比较。 对，所以就是我跟我的同辈，我跟我的同级是一样的就好了。 好啊，这个有朋友说，你说那谁谁谁啊，怎么样怎么样、那是别人的生活，又不是我的。 是但是这个话听起来呢就比较让人生气。 对，你不能这么回答别人。 对对对， 毕竟过年是个很喜庆的氛围。 其实这个时候他在说那个谁谁谁的时候，多少是有一些炫耀的心理。过年嘛，我们就和和气气的啊，那你就满足一下他的这个虚荣心嘛。对呀、就跟他说啊，真的呀，好了不起呀，好了呀。 好厉害好厉害、就好了。 对、就。他是这么炫耀，你就满足他的虚荣心，但不要把他和你扯到一起。就这还是个界限，把这界限区分清，那是他的事儿。你都说了嘛，那是他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那就是没有关系啊。那就为别人的成功喝彩就好了呀。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看的一个小的文章，大概就是在董卿的那个公众号上面看到的。他就说，大概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跟一些你觉得很烂的人或者是事去纠缠。 对 啊，因为你纠缠就意味着你为这个事情费了心力。 对， 而且你迅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拉平到。这个你觉得有一点难搞的， 就是我其实是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日本武士道精神，他有一句话，绝不向不是对手的人拔刀。拔刀就意味着侮辱自己。所以如果你觉得那人很差，那就根本不用理的。 对，还有朋友写了打油诗、脸上笑嘻嘻，心里在生气，不要随便比，真的没意义。很好啊，我觉得你的特别好、回头我发到我的微博上。这是配上一张我笑嘻嘻的照片，那确实是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怎么办？有人说我们今天的一直播卡成了小人书，怎么办？小人书的主角是陶思璇老师吗？对，如果真的是有一点卡的话，请我们的导播小妹啊，就是稍微的晃一下我们的手机，不知道，这个移动手机是不是得移动 一下？移动一下可能会好一点，是吧？ 可能会好一点，没有那么对，他说对呀、就是说我的爸比妈咪在我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跟我说，如果咱们家的怎么了？

我们到底怎么应对？上半段我们说了一下关于这个工资、 工资和有没有对象？ 哎，对，谈没谈恋爱呀、啊？怎么样啊？还有人说，哎呀，对，我叔叔家有个妹妹，才24呢就被催婚。 嗯， 我是真心的觉得，让他们自由恋爱一会儿吧。 嗯， 不要那么着急的就把他们往婚姻的状态里面去拽。每一个人其实对自己的婚姻都是有想法的， 对 啊，每个人的想法又不太一样。 对， 好了，找完对象以后，真的就是要面对催婚的问题。谈一年不行，谈两年不行，谈到三年，你们怎么还不结婚 啊？我们很享受恋爱的感觉啊，我们想更多一点时间享受二人世界啊。 嗯，哎呀，你们不能老二人世界呀。你们得考虑一下你们的父母呀，父母年纪大了、啊，现在还能帮你们带带孩子、啊，但年纪大了没法帮你们带了、你看，催婚连带着催生就来了。 我们不需要父母来带孩子，因为孩子是我们的，我们也不忍心让父母那么辛苦啊。 像我这种提问者无言以对，就明显的就没问过，你知道吗？就是永远都是被问的那一个。对，我缺少一点。 但这个确实是一种回答的方向。 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不依不饶的亲戚朋友呀？我因为 我是不知道啊，因为我家里没有这样的。 他们说春节回家不可怕，面对亲人要听话。你问问题我回答。 对 但所以你问了问题我一定是要正面的 回 答你。 回是要回的，但是不一定就是要回的是那个那么的具体，就像那个工资一样嘛。他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涨工资了没有啊，像这些礼貌起见我们是要回的，但是不一定就要告诉他我一个月赚2000、3000、5000、10000的，你不需要呀。你就告诉他工资啊，就是和这个职位的拿的这个职位的工资啊。 这个是一个回答问题的技巧、就是说我们当然一定要回答对方，因为这是很礼貌的一件事情，有问要有答嘛， 对不对、但是答呢好像又不太需要那么具象。 对，你不需要那么具象。对、或者说你那个有对象了吗？我正在努力中啊。 我们文字刚刚说完对了，这么回答比较完美，下面紧接着说没有完美的回答，只有更狠的提问 啊。好呀， 你看这位一看就是被提过 经历过的，来给我们贡献一些 你贡献一些更狠的提问给我们。 对对对 对，是不是？ 对， 然后就说而且还说了有一些隐私的问题一定会被问到， 比如 可能刚才比方说他回答了说挣钱结婚他可能觉得我是不是结婚，我到底什么时候要结，就 是不是结婚什么意思 那算了，好，那就刷过去了，我看不见了还有这个冰素火说我哥就是被我爸24的时候催婚，25生的孩子现在孩子13了。 那也是一种人生。 对，是这样。当然他被催婚，他也选择了结婚，我们无从，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不是你哥哥，我们无从判断说那个时候他是不是真的就想结婚。那很多人可能就想早一点结婚，然后早一点生孩子。 对。 然后他就会觉得你看我还年轻，我孩子已经很大了。 对。 然后有很多的女生，我有好多女同学都是这样。那我们就带出去，那就是姐弟是不是？或者是这姐妹花。 然后对，很骄傲的说：“你都没想到吧，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对，没想到吧，就是我女儿，多好！其实这也是一种人生。 对啊，是的。 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要 对， 还有人说我是这么回答的：说我还想多年轻几年。怎么着，结了婚就老了？你这把日子已经结了婚的，怎么？ 对呀、对呀、这让结了婚的听到这个话情何以堪？ 等人家喝汤一口汤，啪一下就吐出来。 对， 好像是有一点点打击了别人的感觉。 是。 那我们回答的技巧还是说，其实 就是为什么不结婚这件事儿？ 对， 就是。我婚姻是个很美妙的事情，我很珍惜，所以我会认真考虑。 对，我还在认真考虑， 我是认真对待的态度。 对 啊，我不想那么仓促。 还有朋友说，其实问的问题都挺隐私的。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就这些问题，在他看来，其实不想要回答或者不想要被别人问到的问题，都可以算是隐私问题，对不对？我不想要告诉你啊。 对于中国人来讲，确确实实，尤其是对那个年龄稍稍大一点的人来讲，他确实没有这个隐私概念。他也不是说刻意的就要来 挖你的隐私， 对，他也真心没那么，也没这个起念，他是关心你。但它的界限，就我们一代人，因为中国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就我们一代人和一代人的这种观念的差异是很大的。所以你就跟他好好解释就行了。你不愿意回答的，愿意回答嘛就回答一下，不愿意回答的，你就是给一个官方回复。 答记者问环节是吗？ 对。 好，接下来隔壁家的王叔叔到你提问了。楼上的李阿姨，你现在可以提问了。 对，就是给一个官方回复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之所以在春节前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讲这个话题的原因，是给大家一段时间把你的答案都梳理好。 好好写下来背一背是吧？ 对，那答记者问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都是标准答案嘛，对不对？ 是的， 对，这么说别人也不会难堪，你也不会难堪难受。 对，其实是要把握一个基调，就是当别人来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的时候，他可能一个是可能没话找话啊，所有春节这些问题都会存在这样一个因素，就是没话找话，他找不到其他更新鲜的话题。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聊天，一个建议，就与其这样防，咱不如那个主动一点，就你先多背一些话。话题，背一些新鲜事儿。你要相信八卦是每一个人都爱听的，就每人都有一个八卦的心，所以你就准备很多的谈资啊。同时，这个谈资你还要把它分成层次，比如说爱读书的人，那你喜欢去那个，那就是多准备一些那个天文地理这些很新奇的事件。然后那些不爱读书的人，你就多准备一点这个明星八卦。然后那个社会狗血剧，就是多一些这些东西，多一些这些素材。当你见了面之后，你可以很主动的，就是啊，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那个这个春节啊，看你气色很好啊，你精越来越有精神了。哎，你有没有看见最近的一个新闻呢？就开始往八卦谈资上去扯，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其实我们主动的去聊一些话题， 对，就是去热场暖场，让大家都很不尴尬，那么可能慢慢的对方放松下来，他也能够去找到一些他生活中的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就不会追着你一起来问了。一般来追着问题呢，真的就是没话找话，他又想跟你聊天，但是又没有什么，又不知道聊什么，又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话题，所以就随手就把他最熟悉的这些东西拎过来问了。 对，所以你看我们说完这个是对呀，要做到有备而来。 对的。 怎么样，我们提前半个月啊，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好好去准备。还有那一位说，我们不是建议大家把那个答案都印在衣服上。 对， 哎，又问到了，就指这儿，你看问题二，回答在这儿。还有朋友说，我已经把你们要做这件衣服的消息发布在了微博粉丝群里。 哇， 我们做这件衣服，好吧，我怕这件衣服穿上身，你父母都也是气得喷茶。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有备而来，答案都在自己心里，好吧，话题也在自己心里啊。 对， 然后呢，还有人说，总是过年的时候有一种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为呈堂证供的感觉。哎呀，心疼你们的春节。但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听众有一位留言，我觉得他的父母跟我的父母其实有点像。他说他的父母其实从来没有催过他什么， 对， 都是跟他有商有量。 对。 所以他说他的闺蜜们就特别羡慕他。其实我原来在大学期间，包括我后来工作了以后，我周围的同事啊，包括原来的同学都会说，你爸妈都不催你，哇，好幸福。所以其实他们就会有比较嘛，因为自己可能被催烦了，就会特别羡慕那种不催的。但是我要说，其实这个也是陶老师在上半段说的，因为你要不停的去跟他沟通。 对。 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催的结果，但你要知道这个不催的过程是什么。 对。我是觉得确确实实是有先天幸运的成分在啊，因为我们那个父母都是那么开明。 对。 对。那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如果你的家长他们的开明程度是受限制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你是需要跟他们做更多的沟通，因为始终他们是你的家人。人真的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家庭对你的支持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你能够在有一个就是曾奇峰当年曾经说过一句话，就 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听到他这句话了。他说一个敢爱的人一定是因为他在童年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爱，也就是说他是成长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就因为从小的这种爱的滋养，他才给了你无限的勇气，可以支持着你向前去去前进，去拓展，去披荆斩棘，然后一身的伤回来爬回来疗疗伤，然后又一次的出去披荆斩棘。那是因为你的心里始终都有底，你知道有一个地方你是可以让自己满血复活的。 嗯， 所以家的支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现在的家庭沟通上面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就要放多一点的精力来在这件事情的改善上，而不是去跟他对着干。因为就是你一定要相信，无论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的出发点都是爱。那你是不是可以教他以爱的方式来表达爱？这个就是你的成长啊，你出来了，你见到了更多的世面，你学习到了更多的东西，那你回到家里就要把这些你认为好的、舒服的、正确的、对的带给他们，而不是说去拿这个长矛回去。 对吧，就好像你摆出一副要战斗的姿态。刚才那位朋友也说 对，确实平时的沟通太重要了。 对，是 不催的这个结果就是因为平时沟通比较多。 没错。 对，其实我现在回想一下，当然我父母本身就属于已经很开明的那种了。我就记得我爸当时在我高三那一年要高考的时候就说就是现在的所有的学习呀，包括你以后要参加的考试以及你未来大学要读的方向，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他说我会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 对， 但选不选我不再会像以前在小一点的时候啊，小学什么的，你因为你不懂嘛啊，那个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你，以我的经验告诉你，你最好走这儿啊，你就走这儿 啊，给你指。他说到那个时候，一个高中生，你跟一个高中生说，其实未必能够听得懂。 对， 但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哦，对，我终于知道什么叫为自己学习，你知道吗？就以前我们总有这个阶段，就觉得是为爸妈在学。就是哎呀我学好了是因为你高兴啊，或者我要得到一个什么奖励。小孩子哪懂呀，我就是他想疯玩啊，天天疯玩。哎，他突然到有一天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哦，真的我也长大了，就现在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在为我自己。 对， 哎，做积淀，不是在为你们。 对 啊，父母当然养育我们很重要啊，回报他们也很重要，但是你为了你自己才能很好的回报他们啊。啊，这个说父母是会理解啊，说父母会理解。他说但是过年的时候啊，因为是一个聚会。 对，是一个大家族。但是你要想到这一点，就是你的父母真的是他们是会爱你的。就一旦你跟父母之间的这个沟通是顺畅的，父母能够理解你，他们并且能够接纳你，这个时候父母会成为你的挡箭牌的，他们是会为你做一些事情的。 刚才还跟我们的陶老师分享了我妈妈特别精彩的一个行为那就已经是去年了，就是2017年年初春节的时候，也肯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我就记得当时我是刚到我就是姥姥姥爷家，就是开饭了已经，我去晚了一点，起晚了，好，然后就有一个亲戚说，哎呀啊，你不是说你多少岁要结婚吗？你看你现在，意思就是我已经过了那个我当初许诺他们的年龄年龄小的时候老喜欢做一些许诺的事情，说啊你怎么还没，然后我妈接拿出一个碗说，哎，你要不要喝点汤？哎，我然后你知道就有个肝儿的时候，你一定要顺肝儿爬。 对对对对， 我当时瞬间，哇，最爱的藕汤一定要来一碗，来来来来一碗啊！你们吃的怎么样？哎，其实这个话题很自然的就过渡到吃的上面， 转向了其他的事情。对，我家里人也是这样。有前好些年吧，一亲戚到我们家会问说啊，你怎么还没有男朋友，还不结婚啊？然后言外之意都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我妈妈就跟他讲，哦，他事业心比较重，他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 对呀，啊，第一就是说明妈妈是接受了这个状态的，第二非常理解。 对 啊，第三就是哎，多从容，说出来。 对。然后男他也没说，哎呀，女孩子那个要事业干嘛？然后我妈妈讲，哎，人各有志嘛，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有他们的世界，我们就不要参与了。来来来，吃饭， 很重要啊，这个春节聚餐。 我们重点在餐上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对。 啊，对啊，你看主人们这么辛劳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大一桌子菜，我们怎么着也要先夸奖一下别人嘛，对不 对？ 对， 但是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当家长真的真心的发自内心接纳你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并且他是其实说到底是家长觉得他在你心目中是重要的，是被尊重的，因为你跟他沟通，他觉得他被你看见了，被你尊重了，他反过来也会尊重你的生活。 嗯，哎，这个就真的是平时要多沟通。 对，对，是的， 不要总说自己忙啊。 对， 北上广市都大家都忙啊，忙呢，我觉得不差那一个电话和一个微信聊天， 对对 对, 对吧？ 对， 哎，这个好，这个刚起步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和在听节目想要来看一下陶思璇老师，同时呢，在我们待会儿两分钟之后啊，我们的876的直播结束了，我们大概还有七八分钟会在导播间跟陶老师继续这个话题。同时呢，我们会送出今天的一个粉丝的福利啊，一家是800元的一个粉丝福利。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好，最后再说一点是有小朋友的家庭 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父母啊，因为他们是80、90后居多了嘛，如果小朋友比较小的话，其实他们不想给自己的孩子很大的压力，期末考试没考好就没考好呗，能怎么样，对吧？年还是要过的，但是却架不住长辈来问，哎呀，你们家孩子考得怎么样？这个时候好像这个压力又转嫁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就是新手父母们要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 考得好嘛，就会很开心啊，就没什么，就会巴不得说啊， 对对对， 考得很好呀。 好了，就是说那些考得不好的。 对，所以你的问题其实是那些就是考得不好的会比较难过一点啊。照实说呀，就是自己感觉考得不是很好，但是所以下一次会努力的就好了。 啊，就就很轻描淡写， 对啊， 然后也很诚恳。 啊，对呀，就确实是，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掩饰的话，你自己会觉得很尴尬，别人也能够看出来。 嗯， 所以面对，我觉得面对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诚实的面对自己。考得不是很好呀，但是我们接下来会努力的。 真好。 对呀， 对，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回想我小时候，虽然可能有90%的时间考的都不错，那你架不住真的有那10%的失误的时候，就很忐忑。 对，就是这一次没考好，不代表我永远考不好。 很忐忑。 对， 那这个时候小孩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对， 现在孩子压力太大了。如果在去亲戚朋友家之前，父母已经跟他说了啊，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一次没考好，我们下一次再考呗， 对 不对？ 对。 然后孩子发现你回答外人的时候也跟他说的是一样的， 对，这是个非常有力量的事。 他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反而会有动力。 哦，这个 就下一次一定要， 一定要让妈妈可以出去炫耀。好，今天呢，我们在876的直播时段推荐给大家的各种回答春节难搞问题的问答环节先到这里。我们大概还有七八分钟的时间，会在一直播上面继续的来跟大家视频直播。一直播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会看到我们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周五啦，所以大家会到周一上午10点再听到我的声音。876的乐享生活，下周一上午10点再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没想到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